故事。 明朝宜州， 宜州在今天的山西省内， 有一位王用宇，为人厚道稳重，很少说话，平日供奉文昌帝君非常的谨慎恭敬， 并且与乡里中的社团在每年的元旦轮流负责建法坛坐轿，祈求祭祀在云中山顶上的文昌帝君行宫。 在乡里中有位叫于林的人，为人以孝顺谨慎著称，远近有许多的学子都来向他求学。 又有一位叫玉从周的人，相貌雄伟，气度俊秀，在议论中谈笑风生，下笔如神，立刻成章。在乡里中，大家最推崇他们两位的学养。 在明英宗正统六年的元旦，王用宇在前一天晚上就先到文帝行宫法坛，并且住在里面。晚间他梦到 文昌帝君在殿上升堂，天下的城隍都来向帝君汇报乡试录取的名单呐。 有一位头戴冠冕、穿着大红袍的神明，手中抱着一大本名册，呈送给帝君圈选。用宇就暗中问报册的神明说：“ 本省的录取榜单中有没有王用宇、于林、玉从周三个人的名字啊？” 神明回答说：“ 没有。” 一会儿，所有的城隍都退下，在旁等候。那位穿大红袍的神明就抱着册子上殿，跪在案前将册子陈列。 帝君一一的批阅，在每位录取者的名字下面做了一个记号，也有犹豫不下笔的。 过了好一阵子，穿大红袍的神明就发回册子，并且宣布说：“ 仍然交付各省的城隍，尽速查明积有阴德的人家，居心仁厚的人，将名字呈报上来，以便替换榜册中没画押的人。” 这个时候，王用宇隐藏在殿旁的大柱子下，他忽然听到殿内传来：“ 王用宇入殿觐见帝君。” 王用宇跪爬到殿阶下，被召唤到帝君的案前。帝君说：“ 公民这件事是天庭的秘密记录，不可轻易外泄，因为你奉祀我十分真诚，十余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，所以把你招来让你了解。你的祖先父亲为人朴实严谨，并且能自食其力，从来不亏欠人，本来已经注定你在前科就考中乡榜，以彰显你祖先忠厚传家的果报。但是因为你平生遇到神符磕头的时候，心中都是莫求功名能如意和妻子杨氏的病早日痊愈，夫妻能白头偕老，而对你那年老在堂的寡母却从来未发一语替他祈求保佑，因此把你的功名降后两刻，所以你在下一次放榜考中第53名。你应该尽速地改变这种自私的行为，不可以再触怒天心了。 王用宇听了帝君的话后，一直向帝君叩头谢罪。帝君又说：“ 跟你同乡的周吉，这一科是本省的解元。” 当时在乡里中，唯有周吉最谨慎懦弱， 而且文章也不能胜过他人。 王用宇听后不禁感到相当的惊奇，因此就向帝君叩问周吉考中解元的原因。帝君说：“ 周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，从来没有为一事进入衙门， 也从未经营妇女。周家相沿三代以来，都不曾说人一件短处，也不曝露别人的坏事。而且周吉的曾祖父曾做过白忍说来劝诫人，受他感化的人非常多。因为周家父子祖孙都能以简朴寂寞来累积福德，60多年来已种下最上等的阴德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因此蒙获上帝的加冕，注记要周家昌盛三代。今年周吉发表戒言，这只是周家福泽报应的开始而已。 王用宇再向帝君叩问说， 跟我同乡里的榆林、玉琮州，不知道他们今年能不能考中科第。 帝君就检阅太原地方读书人的名册，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说， 榆林本来应该得到一次科举，因为他侍奉双亲犯了不匪过失，又以尖酸刻薄的语言来评论他人，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，而且还妄自以君子自居，所以才除去他的科名，使他在同学中过着中年潦倒的生活。 王用宇请问帝君说， 什么叫做腹诽？ 帝君说， 榆林对他父母的言语举动内心往往不以为然，只是勉强地不露声色，随意顺从，而他内心的真情已经渐渐地离去，只是虚以应付，这就是对待双亲视同路人一样。要知道，假装有孝行来窃取美名，最容易触怒神明，所以才惩罚他。至于玉琮州，本是天纵英才，26岁可以考中进士，30出头可以调升中丞， 也就是巡抚， 45岁可以晋升为大司空，并且兼领有司龙、司寇的印信，54岁以少保官位退休，活到69岁，并且得到善终。由于他从17岁当秀才以后，就恃才傲物，谈笑间多是挥略讥笑伤人的言语，虽然这些讥笑伤人的话好像是很巧合，但是阴府记录他轻薄口过的罪业已经超过了2470多条。上帝非常生气，已将这些注记在阴恶的簿册上，除去他命中所应拥有的福报。若是他仍然不知悔改，到所犯的罪过超过3000条，就要削减他的寿数，并且将其子孙记录于乞丐簿册上。因为这些轻薄口过，伤害天地的和气，也触犯神明的忌讳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所以这种罪过与杀生和邪淫的罪过相等，你们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。 过了一阵子，帝君又在训谕说， 犯邪淫杀生口过的恶业，不论多小都有报应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但是邪淫杀生这两种恶业 懂得自爱的人还知道进谏，至于口头的善笑、讥讽、暗中诛发、贼害他人之心，养成习惯以后就很难觉察，最后充斥整个心胸，表现于外貌言行都成为轻薄的举动，而这些也全被鬼神记录下来，所以凶恶的命运也就跟随到来。本来是积蓄福德的胎源，转眼就变成贫穷的躯壳，实在可惜又很可怕。你应该广劝世人以此为戒，免得我在牵绑的时候大费周章犹豫不决啊。 王用宇听了之后就向帝君再拜而退。这时文帝行宫的大钟响起，用宇因而惊醒，外面的鸡也已经啼叫过三次了。 用宇于是到殿内叩谢帝君，就以笔记下了这个梦境。 等到秋试开榜，周吉果然考中山西省第一名，用宇就将梦境记录公诸于世，以便警惕世人。 说明： 文昌帝君， 又称紫铜帝君， 道教所奉主宰功名禄位之神， 是古代学问、文章、科举士子的守护神。 戒元， 后世称乡试为戒试， 并称乡试的第一名为戒元。 大司空， 为古代的官名，周朝时为六卿之一， 汉朝时为三公之一，后世称工部尚书为大司空。 司农， 为汉代官名，掌理财政， 后世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。 司寇， 为周代官名，为六卿之一， 后世称刑部尚书为大司寇。 少保， 是旧官名，为三姑之一， 位赐于少妇。 故事， 宋朝的光孝寺， 在今天的广州市， 有一位安禅师，他在禅定中见到两位僧人在谈话，起初有天神在旁护持，倾听很久以后就离去了。过没多久，竟然有一群恶鬼在唾骂他们，而且还扫除他们的足迹。 这是因为两位僧人最初在谈论佛法，接着就互叙久别之情，最后竟谈到财力供养，所以被群鬼怒骂。 要知道，两位僧人只是在谈论世俗的事情，就被鬼神嗔责，何况现在的人放纵自己身口意三业，所犯的罪过还不止于此呢。 那么他们被鬼神嗔责又会到什么地步呢？想起来真是令人畏惧啊。